觉我是最幸福的人。 世界繁华喧闹的夜，孤单身影随风在空中摇摇坠跌，秋风萧瑟凛冽，满天飞舞风雪，因为你的出现打破所有的一切，月儿阴晴圆缺，照着疲惫黑夜，人来人往拼命追逐未知的一切，穿梭从前的街，感觉如此强烈，你会和我回到那个记忆的年月，我的爱没了解你在哪一个世界，如果当初没拒绝何苦不辞而别，我若坚定一些不曾将你忽略，再多一些体贴，爱是否还会终结， 被爱伤过的人，懂得爱到最后伤的是自己，但是我始终无法将你忘记，留着你的心等到天明，我是一个被爱伤过的人，懂得如何才能拯救我自己，在这个虚伪情事的世界，再也找不回最初的你。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，相约去寻找共同的根，如今踏上这归乡的路，走进了阳光，迎来了春，看到你笑脸如此纯真，听到你声此动人，住在你毡房如此温暖，尝到你的奶就如此甘醇，我和草原有个约定，相约去祭拜心中的神，如今迈进着回家的门，忍不住热泪激荡着心， 首小河淡淡的香。